各位觀眾，朗卡拉姆何日君再來演唱會現在開始。 徘徊在海滩。 道女郎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女郎就是从南海过来的。谢谢。她在青藤弹了无情了，想到泪 we'll be right back. 推荐首歌是我七岁的时候，也是就是听到《甜蜜蜜》以后就听到这首歌，那个时候我就跳舞啦。想到小时候也蛮有回忆的。那么下面这两首歌呢，是在我们 Facebook 的官网点击率比较多的，我就给大家唱好不好？ 好， 是我非常喜欢这两首歌，希望大家喜欢哦，谢谢。 Thank you. 我来到香港肯定要唱粤语歌，是不是？那么下面我要唱的这两首歌呢，我没有在那里唱过，就是为了这个演唱会我练习了这两首歌。非常出名的两首粤语歌，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 好， 语中注意送给你们。 我练习这首歌的时候，中间的小别呢，我有一次唱过的，唱错过的，你们猜一猜是什么？对，我唱成小别，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蛮好的回忆，也是让我学会了广东话，发音错一点就是真的变成另一个意思，所以我以后会学更多广东歌，好不好？ 好， 谢谢，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那么下一首歌呢，是我参加比赛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唱过，然后我的神秘嘉宾就要出现了。当他出现的时候，你们多给他多一点掌声好不好？ 好， 谢谢。 Ha ha ha! 多谢帅，多谢 帅，多谢 多谢帅。你好吗？ 不错，真的我会，没事，我真的非常荣幸，非常开心可以邀请你来当我的嘉宾，谢谢秋哥，谢谢。 通常来广东话， 广东话，好亲切。没事没事。 OK， 我想讲咩咧？我想讲话，我系嚟自香港嘅莫玉秋，通常都有讲噶，我觉得我是从香港来的莫世秋。谢谢谢谢大家，今天晚上我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做小妹妹看 我更荣幸。 Live 的嘉宾，谢谢大家， 给 我一个一个机会在这里跟你。谢谢你， 谢谢，我再次要感谢他。那么我把舞台交给他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王先生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 我给你光光。 多谢大家。 真成功了。大家好吗？ 好。 OK。个讲好靓仔咯，哦，我梗系啦，志哥梗系靓仔啦，系嘛？跟住呢只歌咧，系一个花名嘅，唔系玫瑰，唔系牡丹，系山茶花，送俾大家。 悄悄话，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 有爱情。 听我唱多啲歌嘅咧？5月10日。谢大家。 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只不过有一些香港巨星呢，我也非常喜欢， 比如张国荣啊，梅艳芳啊， 还有 是不是你看过我昨天晚上的我？开玩笑，还有 Beyond，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。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歌打动了我的心。只不过我喜欢的，就是差不多都不在了，有点可惜。那么下面这几首歌，我向他们致敬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 好， 打开，把手机给他们打开，希望他们能听到我们唱给他们听，好不好？ 好， 大家一起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而且没有人可能 去代替他们的。而我每一次都会告诉自己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人还在，就会给粉丝带来很多快乐。谢谢。而对我来说，巨星是没有人可能去代替的，包括他。 下面这首歌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，唱给我听，也是唱给他听，好吧？ 问我爱你有多深？ 就看到我的痘痘了。哎，谢谢大家，真的都没犯错哟。谢谢。那么，下一首歌呢，是一首闽南语歌，是一首在泰国非常非常红，而且我妈妈非常喜欢这首歌，送给大家。小马仔，谢谢。 在哪里见过 一首。 你明白吗？落格，关掉你的。 呢個水好飲。 反嚟就請杯 飲。係啊，有人贊助，係啊，老闆。OK， 送俾大家嘅，跟住嚟送俾大家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《屈原的秋天》。 只要我们两情不变， Thank you. 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位观众，每一位长辈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那么这首歌呢，是我爸爸妈妈喜欢放在家里，然后小时候就听这首歌，而且那个时候我没有懂中文，我就想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那么好听？而且这首歌如果是外国人的话，他们有可能不懂，包括我包括我，但是我现在学的中文也是一半了，差不多的意思我都大概懂一点点。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奈何。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 我需要非常非常感谢很多的人，才让我有今天的朗卡拉姆。谢谢。还没有 goodbye。那么，让我来感恩他们，好吗？谢谢。第一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一班的乐队了，谢谢。 看出来是什么吗？ 老荷花。 哎， 条是狗。哎，今年是狗年呐、啊，恭喜发财不是吗？对呀、啊，然后他的一半呢是狗，还有另一半是花，真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衣服。那么这件衣服也非常好看，是不是？你们看，不管是后面前面都是非常好看的、啊。那么我要感谢沃特妈马太太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的非常好看。那么灯光及音响的是 Alpha Project Limited， 非常感谢。还有非常重要的，我的经纪人北京放亚营业公司钟老师有静姐，谢谢。还有感谢阿庄啊、B 哥啊、阿龙哥啊、吕门、Frankie， 谢谢。虽然你们不认识他们，但是在我心中，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一样。谢谢，是我的家人吧。那么，我要感谢一个非常，这是最重要的人，没有他就没有何日俊再来演唱会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杨导，杨少红先生，谢谢你，真的在这里谢谢你。没有他就没有何日俊再来演唱会啦。如果下次。先看演唱会的话找他了。谢谢。还有大家不要无聊哦，这是我非常要感谢他们，这是我真心的。我要感谢最佳拍档影视文化公司的薛国文先生，谢谢。何晨宇他太太，谢谢。那个，我要感谢美亚娱乐的唐庆志先生，谢谢。和陈明宇先生，谢谢。Double One Production Company Limited 的何国才先生，感谢你。特别的感谢嘉荣优质果材的支持，谢谢。其实我想感谢一个人，不止一个人了，很多。第一，他们没有到现场，只不过他们的心会一直在我这儿。感谢啊我的妈妈，还有爸爸，给我这么好的一把嗓子，可以唱歌给大家听。然后，最重要的人呢，需要感谢邓军小姐能给我今天的。谢谢。这首歌我先唱给他。 这首歌大家就是我的爱人。不接 谢。 相信我，诉说情。 Chicago 飞过来的是吗？ 没有，从曼谷，从曼谷， 我直接回泰国， 你刚好在在泰国， 对对对对， 不错， 超正经， 对， 对。